起来，我大约晚上才一该，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真太厉害。都跑在一个走马，起来，都跑在一个走马，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星期五晚北上频道，咁啊今晚啊， 话我哋台长啲日子， 活有台长啲日子，咁但系我而家好多人喺度喎，有 啊， 有阿迪啦，有阿 Josh 啦，有阿静啦，仲有 Henry 啦，咁我咁啊就嗱，我今未入我主正题之前咧，就我先道个歉先啦，我上个礼拜讲错少少嘢啦，就系嗰、那个。庄荣吓，庄荣嘅老公，咁咧就我就话系梁勇，咁诶一梁勇其实咧原来系我 friend 嚟嘅， 系我刘勇我就 系啦系系， 咁 所以原来嗰个系刘勇，系啦，咁所以就呢个第一个 mistake 啦，第二个 mistake 就原来佢离咗婚，咁嗰个就嗰、那个我冇我就我就冇乜藉口啦，因为我即系唯一就系因为我通常啲娱乐新闻咧我系比较背啲嘅，咁所以佢两个原来已经系离咗婚咧我就唔知道嘅，咁但系我即係早年我就我知佢住喺太古城啦，即係啱結婚嗰陣時，咁跟住之後就我就成日喺上海就撞到劉勇咯，咁唔怪得原來冇撞過兩公婆一齊咯，原來佢離 原來離咗婚， 離咗婚嘅係啊，咁娛樂總之娛樂八卦嘢我就會比較即係背啲，咁所以就唔好意思先啦。咁咧就另外咧就有啲。email 又要讀一讀啊，牛哥吩咐啊，咁啊就呢個咧就係安東尼啊，咁安東尼就話咧，佢話兩星期前咧節目中咧就提及過，佢話深圳交易所咧就有嚴密嘅保安，佢話入口咧有呢個金屬探測器嘅設備，咁佢話佢喺上個星期咧佢又出差去上海，佢發現咧上海金融大廈即係呢個。上海交易所大楼嗰度啦，咁咧就入口亦都有呢个金属探测器嘅设备，咁啊甚至咧就进入大厦咧就要登记啦，同埋咧佢最有趣嘅就系咧所有外卖啊就不得咧呢个进入大楼嘅，咁佢话午饭时间咧就喺大门外咧就不断咁咧就有呢个外卖交收，咁咧就系情况咧就非常之壮观嘅，咁佢话咧据朋友资料咧佢原因咧就因为奥运期间啦，防止呢个恐怖分子袭击啦，咁所以咧。从五月到九月咧，都会有呢个措施啦。咁然之后跟住咧，就佢话咧，佢就亦都试过连埋啲行李咧，就去坐地铁。咁喺车站内咧，有一个服务台咧，就要打开呢个行李检查。咁呢个我哋都有提过，就喺上海就已经有实施呢啲嘢。同埋佢话咧，我上车嘅时候咧，嘅地铁站咧就唔系大站嚟嘅，人流不多。咁佢冇讲系边个站啦。咁佢话咧都可以应付嘅，但系咧就唔知，譬如话好似人民广场站啦。即係呢個就係人民廣場站，就喺上海就係一個超大站嚟嘅，咁咧就佢話就唔知有冇呢啲措施，咁如果有嘅話咧，就真係好擾民啦。咁呢個下次我下禮拜上上海嘅時候，我話俾你聽，試下搭下地鐵睇下有冇呢個情況。咁其實都係嘅，即係我哋都講過，就喺奧運期間會有好多呢啲咁嘅即係措施啦。咁同埋我都可以講一個就係咧，就係關於呢個外國人攞呢個多次簽證啦。咁呢個最近其實都搞到好多人咧，即係好多。領事館都向呢個中國政府投訴嘅，即係因為係好麻煩，咁啊麻煩到咧就係咧，其實如果你喺呢、這個我所知道就喺香嘅搞到香港嘅，即係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咧就好多因為通常咧，譬如話舉個例啦，有好多人，有好多外國人喺呢個北京做嘢咧，佢就需要咧，譬如話佢個簽證一到期咧，佢就要需要落翻嚟香港，就喺香港咧就搞喺香港就搞人民入境事務處咧搞翻個嗰啲 multiple 嘅 entry 咁樣咧，佢就可以入翻去。咁但係咧最近已經係完全唔得㗎啦。咁咧但係咧亦都因為唔知可能個宣傳又做得唔夠啦，就好多外國人係唔知道嘅。咁佢嚟到。譬如我睇南組咧，南組又講嗰個個案就好慘啦，有個好似唔知南美嘅，即係唔知巴西啊乜鬼嗰啲啦，佢係做教師嘅女人嚟，佢又唔知道，咁佢就嚟到香港，然之後咧，人民入境事務處同佢講，佢話唔得啦，我哋已經幫唔到你手搞嘅，而家你要翻去你嘅。 祖國，即係如果係巴西咁樣，佢要翻返巴西，跟住然之後去搞，去攞返個簽證，去返嗰度嘅中國領事館搞返攞返個簽證，跟住然之後先可以嚟。咁佢話喂，我而家佢話我因為佢嗰啲人唔係帶好多錢，你知通常外國人都係咁。佢話我真係冇曬錢喺度喇喎。佢話我你點即係我根本都唔夠錢去買返張機票返巴西，跟住然之後再即係去搞個簽證。咁佢後屘佢就滯留咗喺香港好多日，又唔翻得去大陸。後屘佢就最後去揾人救佢嘅，即係揾啲朋友咧就揾救佢。咁然之後跟住佢就真係要翻返去巴西。跟住然之後就去攞錢。其實有好多外國人都係咁樣。咁而家就好多外國領事館都投訴呢樣嘢咯，即係佢覺得就係唔合理咯。即係佢話反恐或者防恐都冇理由會，即係冇理由去搞到搞到一啲正常嘅喺同中國有生意來往啊，或者即係要喺中國工作嘅外國人，即係你唔好影響到佢哋嘅日常生活啊嘛。咁但係係啊，但係而家都仍然係咁樣行咯。咁呢個就將會係去到九月十月都會係咁樣咯。咁所以就其實都好多呢啲咁嘅麻煩嘢咯。係啊，咁就呢啲我哋講完，咁我哋講翻我哋今日個主題咯。咁我哋今日就即係其實主要係揾阿 Henry 同阿 Josh 上嚟啦，就講下即係廈門啦，同埋呢個福建省啦，福建省有好多地方啦嚇。咁其實我少去嘅呢個地方，即係我諗我冇你咁多，我都係去過一兩次，因為即係嗰邊就廠係多，就係零舍係做嗰啲乜鬼啊製衣。我就做好多嗰時就做啲衫啊啲球衣啊嗰啲呢，咁我就試過喺福建嗰邊做囉。係啊，咁你譬如阿 Josh 你係去就係、 是。我去廈門最主要原因就係做雲石。 做雲石。 嗰邊其實做好多雲石。我啲雲石未必喺福建或者廈門嚟嘅。而係廈門佢做開咗，即係佢可能有啲石直頭。 即係加工㗎嘛。 係啊，加工㗎、有啲甚至可能唔係喺中國嚟㗎。咁佢哋即係因為做開加工啦，咁佢哋就已經慣咗啦。咁廈門係一個幾大嘅集散地嚟啦。 但係嗰啲石喺邊度嚟㗎？雲石？ 好大好大，當然大理石啦。 唔係喺邊度嚟㗎？多數啦，我知。 甚至印度啊。 哦 ，OK。 或者我有做過，其實歐洲石都有。 係。 其實佢只不過係要貪，佢哋運過嚟係貪廈門嘅手工㗎啫。 係 啊。 會唔會同埋佢有條海路呢、這個會係一個原因咧？ 都有關係。 嚇、 有關係。佢有個幾好嘅港口，都 廈門港。 係啦，廈門港啦。 係啊。 嚇。 係啊。 咁同埋就係、即係我諗我先如果講呢個地方咧，我即時會諗到就係話，即係將會嘅。即係小三通啦，即係呢個我諗可以先講下。其實個小三通你估即係你會預期係對成個福建省或者係廈門呢個地方即係會有啲咩 衝擊， 正面或者負面嘅影響？ 哦，正面 多唔睇啊，正面咧應該。 睇你點睇啊？嗱，如果作為台灣人立場咧，就一定有贏冇輸噶啦，因為佢哋哇，而家就算最直接個飛嘅方法咧，台北飛過嚟都係經澳門啫嘛。 香港咧就有 香港係啊，香港 香港啦，係啦。 咁佢哋其實澳門或者香港咧就係、變相嘅直航咯，即係原機到、原機走，但係總之停一停， 係啊， 再飛 係好戇居咁嘛，而家係 超辛苦， 係一日時間咯， 係啊， 係啊，即係如果喺我嗰陣時，我認識好多啲台灣人喺上海就係咯，即係譬如一到假期啊，有咩事翻台灣咧，係即係 hold day 噶嘛，因為佢要先飛香港，跟住就喺香港停一停，跟住然之後就轉第二隻機，跟住就翻台灣。 本身機程係幾耐咧？比較白痴啲嘅問題。 你睇直航 啊， 哇！直航好簡單啊，你睇翻個地圖你就知道啦，就呢個上海，如果上海直飛，我諗。一個鐘都唔使喎， 哦係啊， 絕對唔使啊， 即係其實好短嘅一個， 係啊，但係你係要兜個大灣咯，就係、喺上海就南下就去咗香港，香港就再北上。就去翻，去翻一個 V 型咯， 仲要唔係停一停就走啊？大佬，即係一兩個鐘啊！ 通常都係點講啊？你要嘥好多時間， 好多時間。 即係我講嗰個個案就係、是、我有個我試過嗰陣時就係、是、有個識一個台灣，唔係識嘅，係喺飛機度撞到一個台灣人，佢就係喺佢就好轉接咯，佢就要飛去大連娶老婆。 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我哋噶，咁然之後咧佢就喺香港，佢就台灣就飛香港，香港咧佢就唔知點咧，佢我諗佢有啲嘢做啦，咁佢就坐車就再上深圳，然之後就喺深圳喺寶安機場就飛呢個大連，咁仲要我哋架機係滯留咗，咁到就我呢度講過呢個笑話， 即 佢到最後咧就係擺酒就唔見咗老公，咁我老婆就係啊，我老婆就反曬面啦，可能即係咪我哋雞嚟頂住先， 單一個出席啊， 攞只山雞頂住先咁嗰啲咧咁總係啦，咁因為我哋嗰架機大 delay 咁後屘我哋架機直飛咗去呢、這個杭州，之後再第二日先再飛大連，足足就搞咗，淨係嗰度都搞四十幾個鐘頭咯，係啊，咁即係仲未計前面嗰啲，咁其實係好轉折咯，即係台灣人其實好多都慣嘅，因為你冇真係冇直飛啊， 冇直飛， 咁但係就正如阿 Josh 講咯，即係譬如話，如果真係有三通嘅時候咧，台灣人就真係最開心啦，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同埋影響，即係其實香港機場做緊台灣嗰邊嘅生意咧，係5%嘅，即係其實影響未必咁大。 澳門 大鑊，澳門七成生意係做呢啲嘅， 即係澳門個機場係七成生意， 係啊，係啊。澳门航空是做晒呢啲㗎咋。 但係会唔会因为有得到呢啲人会继续就係飞澳门呢、 有可能个籍口难啲即係但係有可能都仲会停一停。 其实就是以后那些 停一停 台湾那些老公呢即是想迟啲返屋企 即是难少少难少少对啦。 因为你条直 route 嘛。 你讲唔掂啊。 不过讲真就係点样飞㗎即係如果喺厦门。 如果 直飛過去台灣，係唔係直係飛過去台灣係？ 直飛福州廈門嘅咋？ 唔係咁又，譬如話由福州廈門就飛去台灣嘅邊度？ 係啊，台北。台北高雄咯、 直飞台北高雄， 直飞噶啦， 桃园机场 唔使经 金門，系啊，因为而家 唔使经金门啊， 唔使，因为而家完全系政治问题嘅咋，即系 technically 系，哇，其实好近嘅咋， 系好近， 系啊， 嗰、 个使唔使一个钟头几多？ 哇， 唔使一定唔使啦， 唔使啊， 唔使， 所以你 如果你无风无浪坐下船啊，坐下船都 即系总之你系台湾男人咧， 大浪界， 你话要经澳门咧个籍口好难咯， 依家真系即系正宗 delay 老母啊， 系 啦，你问下曾建牛可能就知道，系最熟嗰条路， 所以影响好大啊， 系啊系啊，同埋佢如果系山东就会系飞三个地方噶嘛，佢系飞上海、飞广州同埋飞厦门咯， 我觉得会 上海、厦门都系近嘅， 好近。你点都冇理由上海飞澳门再飞厦门咯，即系无论点讲都唔啱咯。即系如果计个距离同埋即系 technically 咁飞咧，即系好直接噶嘛。厦门直飞上海系好简单嘅事嚟噶嘛，但系佢哋而家做唔到啊嘛。但系我有啲怀疑咯，即系因为佢哋一路讲话七月会通航。而家都5月幾咯， 即系但系佢好多嘢台底搞掂晒噶， 可以 佢一噏出嚟嗰个就即刻做得。 如果中国政府真系配合，冇问题嘅， 照计应该配合啦。 周末班机冇问题， 吓即系点睇马英九唔会突然间发癫噶嘛，唔会突然间嗌台独啦，大佬。 而家主要系睇中国政府嘅， 系咯， 马英九边冇问题， 要乜俾乜佢噶嘛， 听日都得噶啦，佢嗰边。 咁同埋就系嗱，即系台灣人會好開心啦，同埋就係佢而家就係同埋嗰個即係調翻轉大陸人其實都好開心啦，因為佢有一個嗰、那個台灣自由行嗰個啦，其實都好大程度亦都會喺廈門飛嘅喎， 會 一定即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 因為第一個點一定係咯，其中一個點起碼 係咯，咁同埋就係啲貨運啦，係即係你台灣 哦貨運更加好啊，因為佢哋好多係水果或者蔬菜啊，其實佢哋時間越短越好啊嘛， 係啊， 如果可以即其实呢个仲好过即唔系相对地得益仲多过人都系晒冷晒大佬生果唔晒得。 係啊咪一台湾水果系好紧要㗎同埋而家喺大陆嘅市场系好大㗎即系譬如因为啲人食得起㗎嘛台湾嘅水果系靓㗎嘛即高质素靓水果嚟㗎嘛。同埋就系话有好多其实仲有好多原材料嗰啲都系㗎即系咪有啲嗰啲我唔知佢呢系咪叫原材料即系譬如话铁皮即系啲马口铁皮呢喺台湾嗰边就会就好多系喺台湾嗰边ship 过去大陆然之后喺大陆嗰啲厂做加工。 做纸都会系啦 系 好靓 㗎系啊系啊咁所以变咗就货啊嗰啲嘢全部。所以越嚟越我諗就厦门港就会系一个即系好其中一个好重要的。 应该会系囉因为真系太近啦其实我睇过啲 routing 呢即系运生果又好运原材料都好啦佢哋夹硬要喺即系台湾本土运去金门金门就再运去厦门因为经金门咁过嚟啦咁但系 即係中間唔係直接㗎嘛，已經停咗地方，但係嘩水果係真係即係你遲少少都已經唔係咁新鮮㗎喎。 係 即係我睇過好似幾轉接喎、 啊。 如果佢哋可以嘅話，即係可以通嘅話呢係好事嚟嘅，其實。 幾開心㗎。 係 呀。同埋就譬如得閒呢又可以可以嘗試一下去旅行呢， 可以 就經就喺廈門呢就應該有條短會會飛去金門啊，金門食下嘢咁樣，金門食嘢幾好喎、 哦，起碼都雙贏咯、 啊。係啊， 起碼雙贏。 係啊，同埋、啊嗯、就可能又多咗啲大陸嘅女仔就會過咗去台灣， 大鑊啲喎， 唔係娶老婆講，即係嫁台灣老公嗰啲咁樣，係啊。咁啊 ，Henry 成日去福建去邊度多啊？ 其實就福建有去啦， 你係咪學堅嘅？你係學堅嘅。 我本身係咁啊，有咁多係嘅啦。譬如喺香港住嘅人 ，OK，、 嗯 大部分都可能係六年代先至來香港噶啦。咁、嗯、基本上我諗我哋坐埋我哋嘅鄉下都係沿海地方噶啦、嗯，即係福建啊、上海啊、寧波啊，可能係潮州一路落去廣東啦。 香港最多嘅福建人一定係。 不過 啦，咁你應該支持蔡素玉嘅， 蔡蔡子。我而家唔係不過住嚇，咁係即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好多人都係原來咁，我都係啦。我祖籍就廈門啦，咁、 嗯、 就都有翻過去嘅，翻過去就我對上一次翻去都即係第一次翻去就85、86年咯，85、86年嗰時啱啱就真係 嗰陣時應該好踢嘅嗰班人。 嗰時係點樣咧？翻去嗰時就如果講翻嗰時翻去就係你翻去啦，咁你要登記咯，你帶個手錶啊，帶個相機全部去登記噶嘛，跟、哦、住你買低噶嘛，咁同埋嗰時我冇記錯就係、是。八五六年嗰時最興就翻到去見到，譬如我 坐船，因為坐車翻。 坐車，我第一次坐飛機。 坐飛機啊！飛機哇，呢、這個有錢嘅喎， 好嘅、啊。坐內陸定咩先？ 喺香港飛。 唔係香港飛，如果你冇嗰陣時就仲唔興坐內陸機啦。 嗰時好興係八四五年嗰時就係翻去，你見到譬如我老豆啲唐大佬啊嗰啲就會買部嗰啲九寸啲黑白電視機俾佢，跟住我仲記得我老豆同我話呢部好嘢嚟噶，八五六年嗰時候呢、這個係松下技術嚟，我話唔係啊，八五六年松下邊仲有做黑白電視機啊，你冇玩啦，係 咯係咯，冇黑白噶咯嗰時已經。 佢哋嗰時就開始有電視機咯，咁就但係嗰時翻去就我就好驚，因為我第一次翻去嗰時候就我老豆一入到村咧就已經認一路啦，跟住我老豆就話哇。出咗嚟幾廿年都冇變過，啊唔係啊，哇！我因為我頭先出咗去嗰陣時講緊， 唔係你翻鄉下係邊度先？ 廈門啊， 廈門，但廈門八五六年應該唔係好落後。 其實佢係嗰陣時點樣？ 因為嗱，佢係佢都係其中一個特區嚟噶嘛，即係除咗深圳之外就係佢噶啦嘛，係咯。 係啊，即係其實你睇翻廈門，其實幾我感覺都幾悲嘅，即係你深圳又係，廈門又特區，但係而家你睇翻，就算我 even 而家你去廈門睇，佢未必會好過。深圳咯，深圳 咁一定啦，一定啦， 冇啊！深圳系太紧要， 系啊，咪同深圳冇得比。 因为厦门如果你系做工业咗咧，我系知道，我净知道 Dell 而家间厂喺厦门。 哦，佢都知道唔系厦门市添。 系啊，唔系，但系我要话俾你听，嗱，我所知就系咧，将会有一个新嘅行业，新嘅产业系喺嗰度做啊！你知唔知系咩？同你差都有啲关系。 做车啊？ 唔係做車，做遊艇， 做遊艇唔奇 啊，因為佢沿海地方，而家就而家喺嗰個，我唔係好記得嗰個地方係咩，係總之係喺廈門嘅，不唔知咩灣咁樣嘅，已經殺咗 嘅，遊艇呢個 做遊艇，係佢做大型同小型遊艇都有嘅，即係做嗰啲20-30萬一部嗰啲小遊艇，嗰啲都有嘅。 喂，唔係啊，我見其實北方已經做得好勁好耐啊。 北方仔大連咯， 度身訂做大連已經做得唔錯噶啦。 係， 我可唔可以插一句？ 得， 其實如果你做遊艇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實而家全中國都做緊嘅。如果真係可以做遊艇嘅地方咧，就我諗，因為其實而家去做遊艇，除咗生產啦，生產就而家好多係喺廣州生產嘅。咁就如果你係外國嚟到，而家開始啲人買遊艇咧，即係外國做嘅遊艇啦，即係講緊係幾貴。即係譬如你上次講話，知啲大陸人捐錢，阿黃石捐到少錢咧，阿黃石買遊艇，我買3000幾萬。咁佢哋而家係。譬如青岛啦、杭州啦、大连啦呢啲地方会起 嘅，沿海嗰啲， 系啦，佢开始，佢哋开始喺个 facility 去俾啲，第一系俾啲船停，第二系俾啲船维修。咁点解厦门咧？首先你讲我会做船咧，因为可能大家未必会知咧，其实而家做我哋讲嗰啲 fishing boat 啦，或者啲比较细嘅游艇咧。台灣生產啦，應該係全球最大嘅。 誒嗱，唔係，我話俾你聽，係邊個國家做嘅？喺廈門做嗰個遊艇嗰個地方。 日本仔喎。 哦，係咩 ？Lee Sen 嘅， 日產嘅。 同埋台灣做應該勾咗好多年㗎啦， 係嘛？ 勾咗好多年㗎啦。 而家係日係嗰、那個嗰、那個直情係日產嘅基地喎，就喺係啊做遊艇嘅、就啱啱係今個月喺喺咸豐山嘅，係啊。咁、所以其實佢都即係。嗰啲產業都係一路轉嘅，即係譬如話，其實佢以前廈門係福州廈門嗰啲地方就同阿 Henry 講，我俾我感覺都係嘅，即係話，即係佢雖然話佢係特區，但係咧佢商起碼商業發展佢又唔係好咩嘅，咁、但係佢廠嗰啲咧就佢都係做一啲幾十年都唔變嗰啲咁嘅即係工業嘅，即係譬如做就我講做衫啦，或者做一啲女性頭飾啦，即係嗰啲咁樣咧，咁佢都係啲輕工業廠啊，同埋即係做成衣啦，成衣嘅嘢會多咯。咁但係你又見到佢個改變就唔算好大， 唔係好大。 同埋佢有一份我成日覺得佢做咧，你譬如廈門啊，特別係廈門啦。其实佢哋做好多，我好感觉佢哋系好 rely on 做旅游业嘅，其实，即系譬如你有啲人出咗去翻 嚟啊，古浪聚嗰啲系嘛， 或者啲人嚟玩咧、我感觉系佢做旅游业就 OK， 因为我见我老豆啲亲戚琴晚都系早十年都系搞咩，即系做同旅游边皮嗰啲嘢，即系买souvenir 啊嗰啲嘢多咯。 我知喺厦门，我比较知得多嘅就系 IT 咯。其实好多台湾人喺厦门 系咩？呢样我唔知喎。 多噶，多噶，即系其实厦门竟然系一个 I T base 嚟噶，因为佢近台湾， 小印度 系啊，即系对我哋嚟讲就 唔。但系系做 I T 嘅乜嘢？即系 software 或者系或者系软件 management 嗰啲嘢，即系佢唔系生产嘅。佢其實都係用翻浸人嘅啫，因為近，其實主要原因真係近嘅啫、就我唔覺得有乜特別原因。 就唔係做開發嘅嘢，即係做一啲 開發，可能真係落翻深圳嘅。 係， 其實可能好大機會真係去翻深圳。因為深圳人才真係多啊。如果講電腦或者 I T 啦，深圳始終仲係一個地方嚟嘅。無論對香港或者對台灣咧，因為冇啊，大城市啊。即係相對廈門，真係深圳真係一個 唔係幾鄉土㗎，即係福州 係啊，你即係咯，咪咯， 係啊，即係如果佢有去過就會知道咯。 即係深圳一個 metropolis， 唔係其實咁又咁好嘅，佢空氣係好啲㗎， 好多 好多， 佢都冇煙 瘴氣， 係啊， 冇乜咁有工廠，但係嗰啲佢有啲嘢污染嘅，譬如佢有做啲成衣漂染嗰啲咧，嗰啲就有嘅，但 都嚟 即係感覺上就係啦，就唔係話咁嚴重咁樣。系啊，咁啊，咁你多，你而家多唔多去啊？即系 我可能都下个礼拜或者再下个礼拜都要去一次。我今年去得密啊，因为我今年做即系 natural stone， 即系天然石头嘅嘢多啊。变咗，其实以前佢哋做得好劲嘅，大陆嚟讲，但系佢哋有几年咧就反而冇土耳其人，即系对我嚟讲就冇土耳其印度。个价钱咁吸引，其实好多石咧，即系因为每一个地方其实好多石都唔系自己国家嘅，当然佢本身国家都有啲佢有嘅嘢，例如系啦，中国有佢嘅大理石啊，但系好多石都系外边嚟嘅，其实嚟嚟去赢都赢加工嗰阵， 咁啊做打磨啊做成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我都唔知点解，其实我都冇谂，有几年啦，即系早三四年啦。土耳其同印度系赢过中国噶，即系人工啊、手工啊、价钱吓、啊、咁、啊、但系呢几年又可以翻中国咯，吓、 啊， 同埋佢而家佢翻去 upgrade 咗。我以前有啲，譬如我喺西班牙，即系欧洲攞开嗰啲咧，嗰啲石咧，而家去咗厦门噶，我啲客都喺厦门攞嘅咯，去咗嗰边咯，咁我唔知佢系手工好咗啊，但我去睇我的感覺咧，佢哋係叻咗嘅，即係 喺邊方面啊？ 成間公司個 management 啊，或者 識湊下鬼佬啦， 係啦，同埋嗰啲人，即係嗰啲工人個 craftsmanship 啦，係叻咗噶，真係叻咗噶。但係佢哋開始學大陸話齋，即係同世界接軌啦，即係識同外國做生意。咁我覺得呢幾樣嘢佢搶到分嘅，我唔覺得特別係因為價錢或者佢手工真係叻。突然叻咗好多啦，可能差唔多嘅啫。而且佢整体性咧真系好咗好多，好过以前。因为以前咧输俾印度好多时咧，其实输俾印度好简单嘅啫，唔识讲英文， 唔识沟通， 唔识沟通系啦。跟住咧，咦， 你好似连 ship 出去啲 documents 你都唔識做喎。 係係係。 書牌。係。咁大佬唔係。 而家就應該唔會啦。 而家真係叻好多啊。而家好嘢啊。 Okay。 咁變咗我覺得佢哋仲可以有競爭。我有問過即係啲廈門我而家做一個啲廠呢佢即係土生土長真係廈門人呢我問佢其實你有幾多石啊。或者你有幾多材料真係本地㗎冇。 冇。 冇。 冇。或者冇。喺度。 你都知啊其實 有石㗎。 10% 都冇㗎嘛全部周邊嚟㗎咋嘛。 我唔知㗎。 佢哋 okay, 即係開採就冇乜嘅。 冇啦基本上。即係中國本身仲有。本土中國仲有。 咁佢四川咪幾好 係啊我問佢。 唔使唔使。 唔係我問佢點解。 但嗰啲石佢度。嗰啲石唔用得㗎啦。嗰啲石用手捏得碎 㗎。豆腐渣。 我有問過㗎佢哋話即基本上咪真係靠手工同間公司即係個運作㗎。 咁第一次前完之前問埋但係問你問多你個問題就係如果啲石係咁早就係點話點走啊即係都係選走。 都是找回出嚟。 喂呢啲冇一講過我真係好唔奇嘛。即係譬如你啲石好大嚿㗎嘛。 係啊。 咁如果講時間呢冇得空運㗎喎。 冇啦冇可能。唔係而家訂親都一定貨櫃㗎、啊。 一定係。 一定貨櫃。 喂咁即係如果講時間咪好大喎。 係啊。唔係 啊我哋而家啲板係啲、啊、板已經係 DHL 飛嚟飛去㗎喇。 板啫， 系啊， 但系大貨 冇 冇冇 使， 即系大貨你一定系 cheap 噶啦，即系 一定系大師啊。 所以佢間公司如果佢係好叻定唔叻咧，就真係有分別噶。即係你知以前咧係咪都話得噶嘛？屌大佬得完唔得個成個貨櫃嚟唔得嘅時候，你暈咗喺度噶嘛？ 係啊係啊。 所以佢哋即係 reputation 同埋佢哋真係做唔做到咧，係好大分別噶。 好啊，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將佢繼續啊。